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嚟到第二节啦， 第二节都未开始喎， 未开始啊。 不过我哋讲咗，讲咗好多好重要嘅嘢，其实， 嗯， 咁而家我哋其实，我哋想讲一个所谓香港人、香港事。 香港人其实你咪讲紧石器时代咧，即系仲系呢一个即系叫做咩啊？猎打猎嘅时代咧，系咪嗰阵时即系历史博物馆一到去咧，一讲，哦，原来香港唔知公元前咩朱恶几、白恶几嘅时候都有人类活动，嗰阵时开始讲嘅。 咁樣 咁樣講， 如果我講紐約人呢， 紐約人， 紐約人應該由幾時開始講？ 紐約人咁由美國入面，就由英國去到呢個美洲開始講， 係嘛？咁係咪應該講啲印第安人喺嗰度捉嗰啲魚啊，揾 係㗎？我哋講印第安人部落時代嗰時開始講。 咁但唔係喎，咁你應該就變咗係紐約嘅史前史咯。所以我認為呢即是我现在问你的问题，香港历史由几时开始？ 我定是其实你由以前香港是一个盐田港或者屯门这样东西的屯兵地方，是不是那时候开始讲的宋朝？是不是呢？ 都不是。 都不是。 其实我们应该由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开始讲。 嗯。 如果香港不是一个城市就没有什么可以讲。 即是不是你说由所谓开埠括住有些不认同。 即是应该由1841年。 或者有人开始讲起香港市。 因为1841年香港就正式成为一个城市。1842年呢换了约之后朴鼎茶即是布丁茶来了之后呢就香港已经是有一个法理的地位，即是有皇室制告签了南京条约。那时候香港直情是一个英国人统治的城市。应该由4142年开始讲，即是19世纪。 即是讲返百五年历史啦。 因为点解呢，之前是没有香港的。即是香港这个词是有的。 是不是即是说叫做为保安院其中一个叫做地方咁样叫做。 但是有香港这个词，我睇过啲古地图，今日整漏咗呢幅。整漏咗呢幅啊，我喺我面书度有㗎，呢幅都几珍贵㗎。 我抄抄先而家。 你慢慢抄，我喺度讲就话呢，其实呢有好多你喺嗰、那个即係你讲香港呢个地名嘅来源呢，有好多所谓嗰啲百度啊嗰啲搜寻呢都係错嘅。 我听嗰版本呢，香港叫桂枝呢，即係成日我听 Edison 我哋个主持讲之前佢讲啦，即係桂枝仔成日啲监冲分嘅桂枝，即係香港有种叫桂枝香香地嘅，佢关唔关事呢？关桂枝。 嗰啲係后来演化出嚟嘅，即係有咗香港先有桂枝。即是因为桂就即有香的味 道。 即是说香港是早个桂枝。即是好像那些叫什么叫做柳记那样 咯。柳记有的才有的。你有 那些叫做什么譬如说你有了个手扣你才叫做孖叶。不是孖叶做个手扣嘛，是不是孖叶是手扣的绰号来的嘛，即是有了警察才有黑脚的嘛，才有那些红绳那些什么红膊头啊那些，是不是即是有了警察才有大头绿衣的嘛，啱啱所以呢那些桂枝那些是后来才有的，首先有香港。香港这个词啊这个地名是早过香港开埠的。但是这个呢我睇返嗰幅古地图，即係有屯門啦，有嗰啲土瓜灣啊、筲箕灣嗰啲嘢嘅，有紅磡嗰啲嘢嘅。 紅磡都有。 係呀，嗰啲各个地方嘅名字都有嘅。但係呢嗰个香港呢就係而家鴨脷洲旁边，即係嗰个香港仔嗰个地方。 嗰个叫香港。 即係嗰个真係叫 香港島。 即係嗰一忽啊， 嗰 一忽就叫做香港。其实呢个呢就有啲百度里面讲呢就話有条香江啊。 香港 那個是狗噏的，那個不對，因為我看過很多次不同的 sources， 不同的來源考證，那個是有些是作嘢的，即有條河呢有些很香的，有些水叫香港。 這個真是大佬勉強， 這個真是很、 這個、勉強的， 所以應該呢就有個叫香港，那個地圖裡面就是在即今時今日的香港仔那個地方的。 哦，应该呢个啦，揾到啦。 Exactly 啦，见到有黄泥涌噶。 咁我而家将个图咧出翻俾啲听众睇。 你俾翻嗱，你见到有黄泥涌噶，有九龙山噶，有观富墙噶。 嗯， 即系有呢啲，其实而家可以考据到有来源、有根、有强嗰啲地方嘅。咁嗰个香港咧，睇翻嗰个地理嘅。 嗱，一睇到个听众吓，攞个图啦。 有啲词又好好听噶，嗰、那个叫咩啊？咩花 哇，好细啲图，咩绿色嗰、那个 吓？睇唔睇到啊？ 系咪茗啊？茗花春啊？黄泥涌春花乜嘢啊？ 春花 咩？个图像素细啲啊？ 春花落啊，好似叫做系嘛、啊？九龙山你见唔见到啊？ 见到有个叫咩涌涌咩涌台系嘛？啊！即其实呢啲系可以考佢翻咗，即 系呢个地图。你而家睇翻个位置啦，呢边系黄泥涌啊嘛， 吓见到啊。 嗰边咪香港咯，那个香港咪即系而家鸭脷洲侧边香港仔嗰边嗰个咯、嗯。所以其实咧，最初嘅香港咧就系正日子嗰一忽嘅啫，即系香港仔嗰忽啊，即系而家 Aberdeen 嗰忽。 香港岛嘅香港仔嗰一忽。 系啦，嗰忽叫香港。 嗯。 咁但系英国人咧就攞咗呢一个 island， 即系呢个嗱。咁我哋小学都知啦、 啊， 四面环海嘅陆地， 成日讲啦，你只青蛙嗰只 就叫一个岛咯，嗯、即系英国人咧好清晰咧，系割咗个岛，同埋嗰个岛前边嗰个叫做咩啊？鸭脷洲啊， 乜嘢岛？ 唔系，即系佢割咗个岛前边仲有一嚿嘅，好似昂船洲定咩？即系佢唔系净系割咗个岛嘅啊，唔紧要啦。咁呢个岛咧，佢割咗之后咧，佢要建立一个现代城市。 嗯。 那個現代城市呢就是現在我們叫做香港島的這個島、 啊、那有問題了 你等我先說好不好、啊、這個島的北岸、 啊、 即是、那個水坑口、嗯、一路、伸延去到跑馬地這個海岸線、 嗯、 這一堆東西呢這個呢就是它將會是有曬藍圖，即係嗰啲義律啊，嗰啲人咧、嗯，當時因為其實香港未割讓之前，嗰啲船已經喺度停噶、 嗯。 我哋講過啦，喺以前嘅炎黃解讀片都講過啦、嗯，就係因為嗰陣時佢澳門有基地啦，同埋喺廣州嗰啲叫做十三行嗰啲咧，就喺度賣緊鴉片同其他嘅貿易啦。咁、 嗯、 但係佢啲船咧就係成日都經過香港島嘅、啊，即係呢、這個而家我哋叫維多利亞港呢、這個深水港。咁所以佢睇到呢條海岸線咧，係有 potential， 嗯， 將來可以 build up 一個即係叫做一個海港，同埋一啲碼頭，同埋啲貨倉，同埋一啲基本嘅建設。咁所以呢一紮嘢咧，即係由呢個水坑口一路去到銅鑼灣個海邊嗰度咧，即係未填海呢條海岸線咧，呢一個咧就係佢心目中將來要發展嗰個城市。 嗯， 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最關鍵，我話俾你聽。就我睇咗，即系譬如而家我哋睇咁多呢啲唔同嘅书啊，譬如话呢啲旧啲嘅， 啊， 呢本喺七十年代写嘅香港历史啦，同埋里边都有好多呢啲地图嘅。 头先啱啱就你讲有啲古历，即系本书揾翻出嚟嘅。 咁即系话佢哋嗰啲人咧，即系英国啊，当时你就话佢系有大英帝国嘅殖民地嘅扩张啦，有军队啦、海军支持啦、 嗯， 但系仲有好多商人咧，譬如癫地啊、渣癫嗰啲咁人啦，咁佢哋咧就谂住将来咧喺依一个地方，即系太平山下边，头先我讲海岸线呢度咧，如果我哋霸到呢嚿嘢咧，我哋就会喺呢个荒芜之地，当时系冇人嘅呢个地方，但系有深水港可以做码头，可以做货仓，我哋就会喺呢度咧建立一个新嘅城市。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香港从无到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 的、啊啊、其实刚刚想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怎样定义为之一个所谓现代城市才在一个世纪即是有什么设施或者有什么基建是说属于一个现代城市即是应有的呢当时、 啊、第一呢、 嗯、 它就要有它是一个现代的商港、 嗯、 如果是说硬件来说呢它就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码头货仓、 嗯、 还有有那些被海军驻扎的一些军营、 uh-huh. 即是我们讲的军营不是帐幕、啊、即是好像我们现在讲、我们看查具文物馆下面三军司令官邸下面和美利楼那些樣就是说石、啊、或者专造的固定的永久的建筑物、 uh-huh. 去给一些军队可以驻守的、 uh-huh. 即是我们要有军队驻守的地方、 uh-huh. 有政府办公的地方、 uh-huh. 还有要有货仓码头也有这些设施、 uh-huh. 咁呢啲咁嘅設施就係啲硬件嚟嘅啫。即係喺十九世紀，當你係啱啱已經有工業革命嘅時候，你需要有呢啲嘢。咁、但係另外仲要有一個政府嘅權力嘅象徵啦。 嗯， 咁呢個政府嘅強力權力象徵咧，都係一啲硬件嚟。 喂，其實即係你話個坦克，其實係咪每一個即係英國殖民？ 英國一定要擺嚿嘢， 即係擺正，即係係咪圍繞個坦克做中間？ 即係唔好話擋，即係話個皇冠咧。黨政軍用嘅大陸嗰啲啊，用個皇冠啦，即係嗰個司法系統嘅權力中心啦，即係話有一個法官啦，同埋有軍隊啦，同埋有嗰個商業部門啦。咁然後跟住咧。那些商人就可以在香港設立一個辦事處、 哦、即總之就是一個找到食的地方商人， 但他是一定要有一個政體，你明白嗎、有個政治組織、那個政治組織呢就一那個權力應該來自英國的皇室的、即是英國的君主應該說、當然一個立憲的君主，當時就是維多利亞女王，所以呢他第一件事呢就是以女王的名義、插一支米字旗在那裡，然後呢就擺啲英國嘅軍隊喺度，咁又跟住呢就因為有皇室制度同埋有南京條約換咗約啦，清朝係承認咗呢樣嘢啦，咁於是個三軍總司令啦，同埋香港第一個總督啦，咪喺度啦，咁佢哋嘅隨員啦喺曬度啦，咁我哋需要啲咩呢，就係頭先講過啦、法庭、軍隊、做商務、稅務嗰啲人啦，咁變咗呢，咁佢計第二步呢就係話圈地囉、即係做一啲測量，即係而家梁振英嗰啲老祖 量個地先、 梁振英老祖做嗰啲嘢 量地， 就係即係話成個香港島有幾大，邊啲地方有邊啲人住，邊啲地方冇人住，咁、然後呢邊度係平地，邊度係山地，邊度有樹林，畫曬佢有幾大，嗰條河海係點樣，然後呢就框咗佢呢，然後就賣俾啲商人囉，咁而家有啲係即係嗰啲租約又要有個法律嘅依據，即係譬如話你係咪freehold 咧，即係 leasehold 咧，有冇年期咧？咁所以香港島嗰啲係冇年期，因為各樣永久噶嘛。咁但係佢都要經過一個正式嘅機制去賣出去嘛。咁所以話即係就話由1841年開始，從無到有，香港整咗一個英國人嘅政府。 啊，咁咪知即 係 一個 呢個就係香港嘅開始。之前係冇呢個現代化城市嘅。我覺得個問題有啲嗰度嚟咧，就話。葡萄牙呢是在一个没有制度之下慢慢变成一个制度，就是在明朝已经有的了， 澳門 就是另一个体制来的、但是都叫西方的体制，就是葡国、就是葡萄牙帝国、但是葡萄牙帝国本身都很复杂的，跟英国都制度不同，同埋佢同明朝是没有签过约的，同埋佢同清朝更加冇簽約， 即係形式上叫做 怪怪， 係咪即係叫霸住先咧？ 係啊，但係嗰邊大家又默許對方。咁、另外咧就係話佢同省城啊，即係廣州嘅地方官員咧，就有啲默契嘅，有嗰啲十三行， 嗱就嗰度做。 啊，嗰度又麻 煩啦。 點解要鴉片戰爭咧？就是、因為嗰度有啲問題，即係話。我就覺得我可以咁樣，你又覺得我唔可以咁樣，係嘛？即係你而家就話嗰、那個律奴婢啊、義律嗰啲人，你又咁講，咁嗰啲清朝嗰啲整條邊嗰啲咁嘅謀理又咁樣講，咁嗰個道光皇帝又咁講，其實道光皇帝乜都唔知，咁所以嗰啲咪最後尾咪打仗咯，打仗輸咗之後，咁佢就變咗五口通商啦！呢啲詳細情況，其實我哋睇翻啲書， 鴉片戰爭咯，睇翻 係咪？但係我哋唔係講廣州啊，即係廣州咧，始終係中國嘅地方。你就算你話將來咧，我哋見到你唔使叩頭啦，我可以擺啲人喺度啦，我啲旅券可以係你啊，你都係要寄人籬下。但係因為你割咗香港，我哋從無到有整一個英國人統治嘅城市，呢、這個城市本身係冇人嘅。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呢一嚿嘢啊， 係開印出嚟嘅呢個， 係完全係冇嘢嘅。因為嗰陣時嘅香港島啊，呢、這個島咧唔知道叫咩啦，呢、這個島，因為香港只係講鴨脷洲前面香港仔嗰一忽嘅啫嘛。即係呢一個島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嗰啲鄧家人，就是、坐喺只船度， 即係漁民啦、啊。 另外咧就喺壽山村咧，真係啊，壽山村嗰度有啲耕種嘅居民。 咁問翻你啦，咁當時元朗叫聖誕、啊， 同埋薄扶林村都有啲農民。咁嗰度夾埋晒呢就五千人到、啊、即係漁民同農民夾埋晒五千人到，但係呢我講喺中環、上環、水坑口呢啲，而家我哋講呢啲波些神街嘅地方啦、 即係 possession 即係 possession， 即係話嗰度佔佔據咗個地方嘛。佢依期第一次插喺嗰度啊嘛，即係由嗰度一路去到跑馬地依一嚿嘢咧， 未有嘅， 係基本上冇人嘅。 嗯， 咁唔止冇人啊，係冇地添啊。 嗯， 咁所以佢第一件事咧就話佢，因為英國佬係識呢啲嘢噶嘛，佢有工程兵啊，有。啊有那些設計啊，同埋有那些 城市規劃咁啊，開始 城市規劃經驗啊，填海咯。 咁當時已經填海啦，已經 一開始填噶啦。啊，即係因為其實最初嗰條海岸線，睇翻呢本書啊，佢條海岸線一路咁增加嘅，即係譬如以前喺皇后大道中前面就是海嚟噶啦嘛。 啊，喂，呢本係 The Making of Society 喎，即 係。唔係呢本啊， 唔係呢本啊， 呢本啊 ，The History of Situation Hong Kong。 呢本都好，呢本係講人嘅，呢本係講城市。咁但系我谂我哋今日唔讲啦，即系你变咗就好学术噶啦，即系话咧最初嗰条海岸线咧去到边度咧，譬如你北打街去到皇后大道中前面就是海嚟噶啦，咁嗰度唔够平地啊嘛，系嘛，咁我咪一路填填到呢个德辅道，填到江乐道咯，一路咁填过去咯，而家再填，而家已经再填啊嘛，系咪先？我哋保卫天星，保卫皇后码头，就佢系咁填你啊嘛， 越填越出， 而家填到劈嘢喺嗰度，然后跟住又做嗰啲咩赛车啊，又做嗰啲晚会噶啦嘛，系咪？即系天马栏嗰度都填晒啦，但系其实唔紧要，我意思就讲个概念咧，就话呢一个现代嘅香港城市，即系我头先讲最紧要就系有法制，有嗰个现代嘅商业运作，然后背后咧有嗰个政府嘅管理，有码头、有货仓呢啲硬件，同埋有嗰啲军队嘅驻扎嘅地方，依一嚿咁嘅嘢咧系。從無到有咁整出嚟， 咁我再想請教一樣嘢啦。 呢個就叫維多利亞城， 即係呢個叫做現代維多利亞城，就建基當時啦。 就係1841年之前係冇嘅。 咁我就民族主義上身啦。喂，其實我哋中國人之前喺香港之前，係咪都有類似規模嘅現代城市先？咁上海叫唔叫一個現代城市先？ 上海都係咁整出嚟噶。 但係問題，上海係咪由中國人咁樣整出嚟先？ 上海就係由啲都係由啲洋人整出嚟噶，不過佢就唔係由一個洋人，由好多個洋人。 咁大連呢？德国 大连旅顺那些都是由洋人整出来的。 其实 威海那些洋人 其实 青浦那些洋人整出来 的。即是我们所 谓全部都是这些。 啊、 不但有些不是宁、波不是 广、州不是。啊、 是不是、你很明显天津都不是。 嗯、 但是天津有一部分是。 它近是近大连、 啊。不是、就是、天津有一部分租界呢、就是原本没有东西的。是啲洋人走来自己起出来的。 嗯、 即是你青岛那些都是这样。旅顺大连嗰啲系咁，同埋我头先讲过，就算厦门都系咁。 厦门咁其实讲下讲下死火啦，原来即系好似近代中国系冇一个现代城市由自己即系所谓中国人建立出嚟 嘅。你北京咪系咯， 北京 自己整嘅咯， 吓 系嘛？同埋如果你话长沙算唔算内陆城市？ 长沙咁内陆唔知算唔算啦？ 唔知佢有啲咩现代建筑啦，系咪？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人哋嗰啲唔理啦，今日讲香港历史嘛。即係话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嘅国际性嘅城市，作为一个商埠，喺1841年之前係唔存在嘅。以前呢个岛呢有华人聚居，嗰啲华人呢我哋讲緊係几千人，嗰啲几千人呢有一部分係邓家人，就住喺啲船上面艇上面。另一部分呢就係薄扶林村同埋寿山村嗰啲地方呢，就是耕田的人，全部夾埋都是5000人到。但是個具體情況呢，就是去到10年之後，大概就是1852年到，即是香港開埠10年到，那個華人的人口呢已經去到30000人了，2萬多、3萬 人。幾倍升的人哪裡來的？ 那些人當然在外面來， 即是覺得香港英國佬來開埠賺食，覺得有機會了。 是的，所以這裡呢你看到呢，很多人都喜歡說那個本書叫做John Carroll 啊，叫做一個香港簡史啊，我冇擺嗰本書，我冇買嗰本書，因為嗰本書咧，佢個講法同我呢個講法唔同嘅。佢咧就話香港嘅歷史咧，就已經由呢個夏商周開始有啊。 哦，即係先我講嗰套 又講嗰套，我覺得嗰套冇意思嘅，因為嗰套同我嘅諗法唔同啊。因為我覺得咧，唔係話我中意英國人或者唔中意英國人，就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咧，係未有英國人就冇香港。有英國人先有香港，同埋有咗英國人之後，香港個人口飆升，嗰啲人口飆升全部都係外來人口。嗰啲華人除咗最初嗰啲耕田同埋捉魚嗰幾千人之外，其他嗰幾萬人全部都係外來人口。都係因為 見到香港成為英國管治的一個現代城市，啊、他覺得在香港有得揾食啦。 即係講嚟講去就係揾食啫，嚟香港就係、 是。係啊，啊，咁亦都有一個幾千人的歐洲人口。咁、嗰幾千人的歐洲人口係點嚟嘅咧？啊，就話原本在廣州和澳門嗰啲人咧，就發覺香港正啲， 再過嚟仲好啲。 唔係因為嗱，你澳門咧就係葡國統治又細忽。咁同埋佢都有啲不安症，即係譬如話唔知道中國突然間黐一條筋，咁啊踩過嚟，唔係踩過嚟，你嗰度你知澳門幾細嘅，同香港個面積比較有手無可手。咁啊，英國佬當時就係世界強國裏面最強嗰個嘛。咁就西瓜靠大邊， 話點都係大家都係白皮膚。 咁梗係大家歐洲，話嗰啲奧地利人啊，或者嗰啲猶太人啊，或者嗰啲中東啲拜火教商人啊。嗰一扎啦，同埋嗰啲其他嘅歐洲人，譬如話法國、德國人、美國人嗰啲，即係唔好歐洲人，就美國人，即係白人啦。 嗰啲白人啦， 嚟香港做生意，即係嚟中國做生意嘅。佢如果全部同埋仲有一個商業嘅投機，因為如果英國佬而家係上升緊嘛，各國嚟。如果佢即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就插咗支米字旗喺香港。而中國政府又簽咗約嘅，俾咗佢 信得過喎，呢個係 永久俾佢嘅。咁如果喺呢度啊，圈咗嚿地，投咗嗰塊地，然後起個別墅，係咪有前景？ 梗係穩陣過澳門起別墅啦。 係咯，咁所以咪就話嗰啲人同錢咪一拱嚟咯。所以就由冇變成有幾千個外國人啦。咁嗰啲外國人唔係淨係英國人嘅，同埋由冇華人得幾千華人變成幾萬個華人咧。咁嗰幾萬個華人咧，都無可否認係社會嘅下層嘅。即係話可能係抬轎嗰啲啦，做三行啦，做碼頭孤呢啦，拉車啦，嗰陣時唔知未有拉車就抬轎啦，同埋補鞋啦，總之 即 係開雜貨啦， 服侍英國人啦，嗰啲有就 做裁縫啦，係嘛？你始終要做嘢噶嘛，仲有嗰啲可能啲雞竇啦，有噶， 實有嚇。 你而家睇其中一本書，即係裏邊就講嗰條即係華洋雜處係嘛？十里洋場就係呢度就好似嗰啲洛克道嗰啲雞竇咁，嗰啲媽咪喺度叫啲人，係嘛？另外一邊咧就可能係整一個餐館又食嘢， 幾開心 嘅諗翻。咁嗰個咧就幫你補鞋，嗰個咧就幫你揼石。是吧，那个呢就帮你即是抬轿啊，或者做衫啊，咁即是总之各行各业在晒度。咁你呢度呢，嗱，有英国嘅军队，有英国嘅法律，是吧，又冇中国嗰啲战乱，咁而家有英国或者欧洲嗰啲有钱佬俾钱嚟，是吧，即是你觉得是咪即是如果 我想返到天堂喎，真係想返。 如果我喺番禺或者台山 落嚟搵食啦，梗係。 我梗係嚟香港啦，係咪先。你理論上你是可以去金山的，即是譬如去三藩市那些，但你去到賣豬仔都不知道什麼世界， 坐那麼遠船都香了， 未坐到去都死了，但是他一來到香港就是三藩市有的東西他有了， 立刻可以開工，我來香港 立刻可以開工，同埋你這裡又可以吃回這裡 local 東西，是吧，又可以同返，又可以隨時回鄉下草路， 對，行到回去的嘛，又 可以，你即所以這件事就說其實我哋而家唔係講鴉片戰爭係啱定錯，我只不過話好彩打咗一場咁嘅仗， 即係帶嚟嘅契機啦。 突然間呢個荒山野嶺，即係我講由呢、這個水坑口去到跑馬地呢個海岸線咧，突然間乜嘢都冇，填咗一塊地出嚟，填咗塊地出嚟啫，就起咗咁多嗰啲政府嘅嘢，同埋有咁多嗰啲商人喺香港整貨倉、整公司，然後咧佢就請我幫佢。我讲啦，即系做面包又有，做鞋又有，叫 都有啦， 系嘛？咁我就好过喺乡下，唔知做乜啦。 系啊， 系嘛？咁所以嗰几万人咧，喺嗰啲台山啊、番禺啊嗰啲地方啊、四邑嗰啲咁样走嚟咧，就系嚟都揾食咯。中山即系嗰阵时叫香山啦，系嘛？即系嗰啲咁嘅地方，南海啊咁样。即係雖然廣東都係好富庶啊，但係始終個機會唔夠香港大啊嘛。 啱啱即係話開荒牛咯，但係問題嗰個開荒牛係鬼佬開噶嘛。 係啊，但係即係話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嘅城市，有曬呢啲咁嘅規章制度，有曬啲硬件軟件。如果咪冇英國佬，冇支米字旗，何來有？ 我唔敢嚟啦！我哋話齋澳門嗰陣時，唔知幾時收翻又好，唔知突然間要 同埋你廣州嗰陣時好麻煩嘅，突然間即係有個新嘅官員嚟到話，呢啲鬼佬我唔啱啊，趕走曬佢。 佢，咁啲鬼佬就走噶啦。因為始終係人哋嘅地方，咪走翻落啲船度，就等佢條氣順翻， 又做生意， 上翻去再同佢做生意。但係而家呢個香港咧，因為有 鬼佬揸獵 戰爭之後係簽曬約，然後大家認可，而家嗰個地方本身係冇人嘅，咁啊整咗就係已經係整得好靚啦，即係去到19世紀的60年代呢，一個城市呢，即是維多利亞城呢，已經開始靚了， 即好似好成熟了開始。 是啊，即是我哋睇啲相啦，即係其實 為什麼我睇，即係我哋鍾意寫生素描呢，成日睇到啲相覺得嘩好正喎，當時即係建築物啦，比而家有味道好多嘛。 即係譬如話呢啲咁嘅相啦，係咪呢啲就係18世紀60年代。 當時呢個咩呀，呢個係 呢個就係海員之家會所，1864年。 又冇咗啦， 你睇全部都系石嚟嘅，有晒啲拱门，有晒啲柱，系咪先？起码都唔会风吹雨打啦，系咪先？但系当然，华人就唔系住呢啲地方噶， 住门口个侧边嗰啲啦，系嘛？ 华人咧，其实咧系住喺都系港岛。 喂，你讲战后唐楼，好似中环有一栋嘅咩街？ 就系住喺太平山街嗰头。 嗰个唐楼好似由1890年开始，嗰栋不过应该要拆嘅都系。 但系太平山街个规划咧，鬼佬都有帮手嘅。另外呢，你要睇到呢啲铺头是华人铺头嚟㗎。呢一个呢係1885年啦，又再耐少少啦。呢一个呢就係皇后大道东啦，即係而家嘅湾仔嗰 头。另一个镜头啦，睇咪。 湾仔金钟嗰头啊 ,1885 年你睇啦。呢啲系华人嘅铺头嚟㗎。 有啊，即係广州式。 呢啲叫做唔知乜嘢颜料炮竹发行啊。呢啲系中国人铺头嚟㗎。咁你睇下，即係全部你啲譬如话卖衫啊，卖杂货啊咁。 上面就住人啦， 系嘛？我唔系话广州冇喎，但系广州嘅法例系大清法例啊嘛。广州又会有战乱噶嘛，系咪？呢个长毛啊，嗰啲即系唔系讲梁国雄啊，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嗰啲 嚟到又会打家劫舍噶嘛。但系呢度冇啊嘛。咁呢个就系孙中山嗰阵时话，佢喺香山嚟香港嘅时候，会带一个感慨，就话佢喺香山嘅时候咧，夜晚要揸支枪瞓觉，要入支枪瞓觉，因为好多土匪啊。但系你香港，你睇下。有嗰啲红苏绿眼，有支米字旗，有啲阿叉喺度揸支枪，你唔敢喐。 同埋当时系唔系即系喺清朝冇警察概念？系当时英国人带警察概念嚟香港先咧，即系警察呢一样。 其实香港有嗰啲保甲制嘅，嗰啲保甲制咧，我睇佢慢慢吸收成为香港警队一部分。即系佢有三层嘅，即系譬如鬼佬做in charge 嗰啲，当时系军人嚟嘅。咁又有嗰啲印度嚟嗰啲差佬啦。咁佢哋因为佢唔系中国人又唔系英国人咧，咁就系理论上咧就比较中立啲。虽然都系衰人嚟嘅，即系衰人就可能 冇咁衰系嘛。 虽然意思就话佢好暴力嘅，即系可能。就隨時都會好似朱經緯咁樣，係咁發你。 有啲鹹濕啲會即係影下睇俾人睇添啦，有啲會。 嗰啲而家 嗰啲啦， 而家好似有啲風化案，搞自己啲家 人。呢個唔係咯，印度 搞自己家人嘅喎，而家嗰 家人添啊！ 唔了睇嗰啲 個華人咧咩？我講有個印度籍噶嘛。 哦，係啊，嗰個好似係去開 party 啊嘛。 唉，咪 send 啲下底係嘛 ？send 啲相俾人睇咯。 嗰個即係咁啊，傳統到而家喎。唔係，但係我意思即係話，中間唔可以白人做曬，中間就有一啲喺印度次大陸，當時唔係印度啦，總之喺啲孟加拉啊，喺旁遮普嘅地方。请过嚟啦，咁就下边一扎咧，就嗰啲原本嗰啲团练啊嗰啲咁嘢，即系总之系 local 嘅人，咁但系可能就系觉得即系睇过佢系身家清白啦，同埋起码都识揸支枪啦，咁可能简单英文识啦，咁于是就系有个初步规模嘅警队。嗱，呢个警队系咪咁好？我唔知，因为个警队咧，一去到战后廉政公署成立之前，四大华探长咧。都應該好貪腐嘅，咁但係呢個警隊唔多唔少咧，都係處理到一啲治安嘅問題。咁當時嘅華人咧就唔係住喺嗰啲咁靚嘅地方嘅，即係譬如跑馬地啊、半山啊，半山去到戰後先俾，即係如果山頂就 即高等華人 係啦，就先可以得一兩個環去住咧。譬如話何啟家族啊、何東家族，其他人就唔去住。咁但係我意思就話嗰陣時啲華人咧有啲住喺嗰、那個。西环即是现在东西边街，即是那时何韵诗唱歌那里呢，太平山街。即是那一个地方呢，就很多是在广东省来香港做小生意，做商贩，做手工业啊，那些这样的，即是中下层的华人呢住在那头。 咁意思就話，但係佢都係有英國人去管制，譬如有啲英國人嘅軍嘅警察啦，同埋嗰啲所謂嘅城市規劃嘅制度啦，做啲人口普查啊，或者去成立一啲即係我諗嗰陣時香港咧就睇翻啲書咧，原來最嚴重咧係幾啲自然災害， 係咪話咩瘟疫浮亂？ 係啦，瘟疫同埋係颱風啊，同埋佢去到